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里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板起面孔对这个矮个子哈利说，要是你把讲给我的事情说给警察听，你什么也不会得到，哈利。他们警察局现在有不少刑讯犯人的老手，如果他们在审讯你的时候把你给弄死了，他们还有阿格尼斯呢。哼，让我们试试吧，我可不是一捏就碎的。阿格尼斯一定知道一些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他是个混混，探子先生，我也是个混混。我们都是，所以呢，我们才为了一个小钱儿彼此出卖。好吧，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叫我说出来。他伸手把我的烟又勾过一根去，干净利落地夹在嘴唇中间。他那划火柴点烟的方式和我一样，在大拇指甲上划了2次都没有划着，最后还是在鞋上才划着了。他均匀地吐着烟，直勾勾地盯着我，真是一个好笑的小矮子。要是在棒球场上，我可以把他一下子从本垒扔到二垒。大人国里的一个侏儒，可是他身上某些地方我倒是挺喜欢的。他坦然自若地说，我到这儿来可没想对你耍什么花招，我来是为了一笔200块钱的交易，价钱没有涨，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得个准信儿。你到底做不做这笔交易啊？嗯？可你现在却拿警察来吓唬我，你不觉得脸红吗？这条消息你可以卖200块钱，可我得首先把这200块钱准备好啊。 他站起身来，点了点头。他把那件破旧的爱尔兰呢大衣扯了扯，裹紧了上身。这就对了，等天黑了再办事更方便一些。嗯，同艾迪·马尔斯这类人对着干，可得加倍小心。不过人总得要有饭吃。赛马赌票的买卖最近一直没什么起色，我想那些大老板们可能已经通知普斯霍尔·戈林了，叫他挪挪地方。唉，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到办公室去一趟，西圣莫尼克富尔威德大楼428号。你得随身把钱带上，到时候我再带你去见阿格尼斯。你自己不能告诉我吗？我已经见过阿格尼斯了，我答应他了的。他只是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扣好大衣，把帽子歪着往脑袋上一戴，点了点头，便慢慢地走到门口。他走了出去，脚步声沿着大厅消失了。我来到银行，把我那500美元的支票入了户，取出200块钱现金。我又走回楼上，坐在椅子里，想着哈利·琼斯和他所讲述的故事。这件事未免也太巧了，它不像现实中的事情那样错综复杂，倒颇有点像一部内容严肃的小说那样直截了当。格里高里上尉早就应该找到莫娜·马瑞斯的。哼，假如这个女人离他的管辖范围那么近的话，或者不如说，假如格里高利真试着找过的话。我差不多整天都在想这件事，没有人到我的办公室来，也没有人打我的电话，雨一直下个不停。7点钟的时候雨停了一小会儿，可是水沟里的水还是溢了出来。在西圣莫尼卡，路面的积水漫到和马路的边石相齐的地方，连人行道上也荡着薄薄的一层水。一个交通警察穿着浑身发亮的橡胶雨衣，趟着水从湿淋淋的岗亭里走出来。我的橡胶雨靴在道路上来回的打滑。门厅的井里面孤零零的亮着一盏灯，照着曾经镀成金色的电梯间，电梯的门开着。一个破烂不堪的橡皮垫子上摆着一只邋里邋遢的痰盂，深黄色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大玻璃盒，装满了假牙，就像挂在门廊里的一个大闸盒。我甩下帽子上的雨水，看着假牙箱旁边的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上写着楼内房客姓名和房间号码，很多号码后面写着名字，也有很多没有写名。不是有大批房客空着，就是有大批的房客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住在这里。用无痛治疗法治牙的医生，侦探事务所，生意清淡，等着关张的小商号，函授学校，教你怎么成为一个铁路职员、无线电技师或者是电影脚本作家。如果邮政检查员不因为他们漏付邮资而先逼着他们倒闭的话，他们还是这样经营着。这是一个肮脏破败的大楼，在这座楼里陈腐的雪茄烟蒂恐怕是各种气味中最干净的了。一个老头在电梯里的一个东摇西晃的凳子上打盹儿，屁股下面坐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垫子。老头张着嘴，脑门上的青筋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他穿着一件蓝色制服外套，松松荡荡，身体套在里面，就像马拴在马厩里一样。外套下面是裤脚磨破了的灰裤子，脚上是白线袜子和黑皮鞋，一只鞋在大脚趾旁边的地方开了个口子。 老头坐在凳子上的姿势很不舒服，一边打着盹儿，一边等着乘电梯的人。大楼里的诡秘气氛叫我悄悄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找到太平门，把他拉开。消防楼道有一个月没有打扫过了，流浪汉在里面睡过觉，吃过饭，丢下满地的食物残屑，油污的烂报纸，零碎的火柴头，还有一个撕碎的空钱包。在一个墙壁上涂写的乱七八糟的阴暗的角落里，扔着一个乳白色橡皮的避孕套，没人理睬。这座大楼可真够齐全的。我走到四楼，赶忙吸了两口气。大厅里放着同样破烂的皮垫子和肮脏的痰盂，墙壁同样是深黄色的，所有的东西给人以同样肮脏破烂的感觉。我顺着走廊往前走，拐过一个角落，在一扇黑洞洞的磨砂玻璃门上看见了 LD 沃尔戈林保险公司的字样。第二扇门，第三扇门，这扇门后面亮着灯，这两扇门上面也有相同的字样。一扇房间里没有开灯的门上写着入口，在后面有灯光的那扇门上面开着一个玻璃气窗。哈利·琼斯像鸟叫一样又脆又尖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他正在说： 卡尼诺。 是了，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你？当然了。我一下子呆住了。另一个声音也在说话，是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就像砖墙后面一台小马达在转动一样。这个声音说： 我想你会记得的。 这个声音听上去给人以阴险狡诈的感觉。一把椅子在漆布地毯上蹭了一下，接着是脚步声。我头上的气窗砰的一声关上了，磨砂玻璃后面一道人影变得模糊了。我走回标着沃尔戈林名字的三扇门中的第一扇，轻轻推了推，锁着。这扇门的门框里非常松动，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了，也许是做门的时候用的木头没有干透，现在已经有些收缩。我掏出皮夹，把嵌在驾驶执照上的又厚又硬的透明塑料片扯下来，这是被法律忽略未受禁止的一种盗窃工具。我戴上手套，轻轻的像是爱抚似的用身体顶着门，将门把手向着与门框相反的方向使劲扭着，然后把塑料片塞进推开的门缝，找着了撞锁的斜面。咔嗒一声，像一块冰碎裂时那样清脆地响了一下。我一动不动地贴在门上，像一条鱼懒洋洋地飘在水里。屋里没有什么动静。我扭动门把手，把门向黑暗里推开。进到屋子里，我像开门时一样，轻手轻脚地重新把门关上。街头的灯光透过一扇没有窗帘的窗户照进来，形成一个长方形。这个长方形被一张办公桌的桌角遮黑了一块。桌子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台盖着罩子的打字机，接着我看到的是通向隔壁房间的一扇门上的金属把手。这扇门没有锁，我穿过它走进第二间办公室。雨点忽然在紧闭的窗户上敲打起来，我在雨声的掩护下走到这间屋子的另一头。通往开灯的办公室的门露着一条缝，一道窄窄的扇形光线从缝里照射出来。我正需要这样一个环境。 我像猫在壁炉架上行走那样，蹑手蹑脚走到门后上着荷叶的一边，把眼睛对着门缝。可是除了射到木棱上的光线以外，我什么也看不见。那个嗡嗡的声音正在十分悦耳地说， 当然了，一个人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另一个人的事给弄砸了。如果他清楚那个人干的是什么事的话，哼，这么说，你去见过那个侦探了？这事你可办错了。艾迪不喜欢这样。那个侦探告诉艾迪说，有人开着一辆灰色普利茅斯跟踪他。艾迪自然想要知道这到底是哪位，为什么要这样做。明白了吧？ 哈利·琼斯轻轻地笑了笑。这关他什么事啊？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 你知道我去找那个侦探是什么目的？我已经告诉你了，为的是 Brody 的那个姑娘。她非离开这儿不成，她的魂儿都快吓没了。她算计着那个侦探可能会给她一些钱，我手头可一个子儿没有啊。 嗡嗡的声音继续柔和地说， 什么钱？侦探们是不会随便把钱给姚姐的。 他有办法搞到钱，他认识不少阔家主。 哈利·琼斯笑了，笑声虽然不大，却丝毫也没有被吓住的意思。 别跟我废话了，小矮子。 嗡嗡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了，就好像马达轴承里进了沙子。 好的好的好的，你知道 Brody 死的情况，那个疯疯癫癫的小伙子干得挺漂亮的，可是那天晚上正好这个马洛就在那间屋子里。 这谁都知道，小矮子，他已经告诉警察局了。 还有没告诉的呢？ Brody 想兜售斯腾伍德家小千金的一张裸体像，马洛知道了。哼，他们正在吵吵这件事的时候，那个斯腾伍德的小千金亲自出马，拿着一把手枪。他打了 Brody 一枪，这一枪打飞了，敲碎了一扇窗户。只是这一点侦探并没有告诉警察，而且阿格尼斯也没有讲。他算计只要不讲出来，弄张车票到别处去，还是可以照样混的。 这些事难道跟艾迪就没有关系吗？ 你说能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阿格尼斯在哪儿？ 不知道。 你得告诉我，小矮子，是在这儿，还是在后面那间年轻人正赌小钱儿的房子里啊？ 她现在是我的姑娘卡尼诺，无论有什么事，我也不能让她替我倒霉。接着是一阵沉默，我听着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从门缝里飘出一股香烟味儿，我只想咳嗽，只好使劲地咬住我的手绢。嗡嗡的声音又恢复了和蔼的语调，说， 据我所知，这个金发娘们儿只不过是该个的同伙。我要把这些情况去告诉艾迪。你敲了那个侦探多少钱？ 200。 到手了吗？ 我明天见他。我还是满怀希望的。 阿格尼斯在哪儿？ 听我说， 阿格尼斯在哪儿？ 一阵沉默。 看这个，小矮子。 我一动也不动，我没有带手枪， 用不着从门缝里看，我就知道这个嗡嗡的声音叫哈瑞·琼斯看的，不外乎是一把手枪。可是我想这个卡尼诺先生除了把枪亮出来以外，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举动。我等待着。哈利·琼斯，他的声音像是憋在嘴巴里，仿佛没法从牙缝里挤出来一样，说：我看着呢，而且我看到的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你开枪啊，看看对你能有什么好处。 对你有好处，你能得到一件芝加哥外套，小矮子。 又是一阵沉默。 阿格尼斯在哪儿？ 哈利·琼斯叹了口气。好吧，他在邦克山庭院街28号一所公寓里，房间号是301。我看，我既然是个胆小鬼，也就不要再装什么门面了。 哼，确实用不着装。你很懂大道理，你和我一块儿去同他谈谈。我想要知道的是，他会不会把你的底儿给兜出来，伙计。如果是你说的那样，万事全休，你可以敲那个侦探一笔钱，然后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什么不痛快的吧？ 没有，没有什么不痛快的，卡尼诺。 好极了，咱们一言为定。有酒吗？ 嗡嗡声开始变得像女招待员的眼睫毛那么虚假，像一颗西瓜籽儿那么圆滑。一个抽屉被拉开了，什么东西在木头上碰撞了一下，一把椅子嘎嘎地响着，接着是鞋底在地板上走动的声音。那嗡嗡声说： 为咱们做的这笔买卖祝贺一下吧。正像女士们常常说的，希望你的貂皮大衣里别生虫子。 此时传来一阵倒酒的咯咯声，哈利·琼斯轻轻地说：祝你成功。我听到一阵急促的尖声咳嗽，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干呕，地板上咚的一声响，好像掉下了一个杯子。我的手指紧紧地揪住了雨衣。嗡嗡声和蔼地说： 你不至于才喝一杯就不行了吧，伙计。 哈利·琼斯没有回答，我听到的是一阵急促的喘息声，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过了一会儿，一把椅子移动了一下。 再见了，小矮子。 脚步的声音传来，电灯开关啪的一响，我脚下的光线没有了。一扇门轻轻地打开又关上，又是一阵脚步声，从容不迫而若无其事的渐渐消失了。我把身体挪到门的另一边，把门拉开，向黑暗中张望了一下，借着从窗口射进来的街头的灯光，我隐约可以看见屋子里的情况。一张写字台的桌角微微反着光，桌子后面是一张椅子，椅子上是一个扭曲着的人形。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味，有点像香水味。我走向那扇通到外面走廊的门口，仔细地听了听，我听到远处电梯开动的声音。我找到了电灯开关，灯光从天花板上三条铜链子吊着的一盏满是灰尘的玻璃灯罩里射下来。哈利·琼斯从办公桌那边望着我，眼睛睁得很大，面孔因为痉挛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凄 凉，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电车的铃声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叮铃叮铃地响了一阵，声音在这无数的墙壁之间回荡来回荡去。一个半品托的威士忌酒瓶立在写字台上，盖子已经打开，哈利·琼斯用过的杯子丢在了地上，在桌子角旁边闪闪发亮。另一只杯子不见了。我尽量轻轻地用肺尖吸着气，又俯身闻了闻瓶子，除了烈性威士忌酒的焦味之外，瓶子里面还隐隐有另一种气味，像是苦杏仁的味道。哈利·琼斯临死前他的大衣上呕吐了一片，这些都说明哈利·琼斯是氰化物中毒。我小心翼翼地从他身边绕过，把挂在窗框上一个挂钩上的电话簿取下来。我撂下电话簿，又拿起听筒，尽量离那个死去的矮个子远远的。我拨了问询处的电话，对方回答了。请问您，庭院大街28号301房间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电话的另一头，声音伴随着苦杏仁味儿发了出来。请稍等一下。沉寂了片刻。文特沃兹2528，这个电话号码您从格林多沃公寓区可以查得到。我谢过了对方，拨了文特沃兹2528号。铃声响了三次，电话接通了，从话筒里可以听到吵闹的收音机声，声音被碾小了，一个粗哑的男声说 Hello， 阿格尼斯在吗？ 这儿没有叫阿格尼斯的，伙计，你要多少号的电话？ 文特沃兹2825。 啊，号码对了，但是没有这个人，太遗憾了吧。 我挂断了电话，又拿起电话簿，查到格林多沃公寓，我拨了管理员的号码。我的脑海中浮起一幅画像，仿佛看到卡尼诺先生正冒着大雨，飞快地开着汽车去进行另一次会晤。他带去的 是死亡。 格林多沃公寓，我是西夫。 哦，我是保安调查局沃里斯。您那里有没有一个名叫阿格尼斯·罗泽列的姑娘登记住宿啊？ 你说你是哪儿？ 我是保安调查局沃里斯。 哦，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号码，我可以。 你别开玩笑了，我有急事。有还是没有这个人？ 啊，没有，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对方的声音像干面包一样强硬。啊，在你们小客店登记的人有没有一个高个子、金发、灰眼睛的姑娘？ 我说，我们这不是小客店， 你少啰嗦。我用警察的口吻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把刑警队派到你那儿去啊？把你那儿那个下流窝翻个个儿，啊？我对邦克山的那些公寓住房非常清楚，先生，尤其是那些每个房间都有电话的公寓。 哎，别着急啊，警官，我愿意合作。这里当然有不少金发女郎，哪儿没有呢，是吧？我没有太注意他们的眼睛。你要找的那个人是单身吗？ 单身，要不然就是跟着一个小矮个，身长五英尺三英寸，体重118。这个人长着亮晶晶的黑眼睛，穿着双排扣的暗灰色衣服，爱尔兰呢的大衣，灰帽子。我听说他住在301，可是我往那儿打电话，却让人抢白了一通。 哦，他不在那儿。301里住的是几个汽车推销员。 哦，谢谢，我自己到你那儿去看看。 请别惊动这里的房客，行不行啊？直接到我办公室里来吧。 多谢了，西夫先生。说完，我挂上了电话。我擦去脸上的汗珠，走到办公室尽头的一个角落，面对着墙，一只手在墙上轻轻地拍打着。我慢慢地转过身，看了看屋子那边矮小的哈利·琼斯，他正坐在椅子上对我做怪相。我大声说， 好，你把他耍了，哈利。 我听着自己的声音都觉得有些奇怪。哈利，你对他说的是假话，而且还像一个绅士一样把氰化物喝了下去。你死得像个中了毒的老鼠，哈利。可是在我看来，你却绝不是一只老鼠。我不得不搜查一下他身上。这当然不是件美事了。他的口袋里没留下任何与阿格尼斯有关的东西，没有一点是我需要的，我也不指望会有。可是我不能不证实一下，因为卡尼诺先生也许会回来。卡尼诺先生多半是那种自信心极强的绅士，再回到自己的犯罪现场来看看，他是一点也不在乎的。我关上灯，正准备出门，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我听着铃声，咬紧牙，连下巴上的肌肉都拧成了疙瘩，有些发疼。我把门关上，又打开灯，走过去接电话。喂，一个女人的声音问， 哈利在吗？ 刚刚出去，阿格尼斯。听到叫他的名字，他停了下来，然后慢吞吞地说， 你是谁啊？ 马洛，给你添过麻烦的人。他在哪儿？女人的声音很不客气。我也是来找他的，想给他200块钱，叫他告诉我一件事，条件都讲好了，我带着钱呢。你在什么地方？ 他没告诉你？ 没有。 也许你最好还是问问他，他在哪儿？ 我没法问他。你知道一个叫卡尼诺的吗？他猛抽了一口气，那声音清楚的就像是他站在我身边一样。 我问他，你想不想要这200块钱？ 我太需要了，先生。 那好，告诉我把钱带到什么地方去。 他 的声音渐渐小下去，但马上又带着焦急和恐惧响了起来。 哈利到底在哪儿？ 吓坏了，跑掉了。你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吧，什么地方都成，我拿着钱呢。 不，我不相信你。关于哈利说的那些话，这是个圈套。 胡说，我要是想把哈利抓起来，也用不着等到今天，根本就没有设圈套的必要。卡尼诺不知道怎么知道了点哈利的事，所以哈利给吓跑了。我不愿意把事情声张出去，你不愿意，哈利也不愿意。哈利的嘴已经永远闭上了，谁也不会再从他的嘴里套出什么了。我接着说，你不会认为我是给艾迪·马尔斯当奸细吧，小天使？ 是，我想不会的。 你不会给艾迪办事。我半个钟头后和你见面，到布洛克威尔希尔大厦旁边停车场的东口。好的。我把话筒撂到话机上，杏仁味又包围过来，还有那股呕吐物发出的酸臭。已经咽了气的矮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既没有恐惧，也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我离开了这间办公室，又黑又脏的楼道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一扇扇磨砂玻璃门后面都没有亮灯。我从消防楼梯走到二楼，从那里看了看电梯间发亮的顶棚。我按了一下开关，电梯摇摇晃晃地开动起来。我从楼梯跑到底层，当我走出大楼时，电梯正在我上面。雨又下大了，我走进雨地里，大雨点迎面抽打在我的脸上，一颗雨珠竟然打到我的舌头上，我才发现自己的嘴还在张着。我感到下巴一边有些疼痛，这说明我的嘴张得太大，还使劲向后咧着。我在模仿刻画在哈利·琼斯脸上的死亡的痉挛。灰色普利茅斯的发动机突突地响着，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车棚。布洛克大厦顶上的绿色塔楼高高地在头顶发出一道紫光，在这个黑暗的湿淋淋的城市里显得格外恬静和孤寂。阿格尼斯伸出一只戴着黑皮手套的手说， 把钱给我。 我把钞票放在他手里，他俯下身，借着车内仪表板的微弱灯光把钱数了一遍。一个皮包咔的一声打开，又咔的一声合上，他从嘴唇里输出一口气，朝我这边靠了靠。 我就要离开这儿了，警察，我准备走了， 这笔钱是我的路费， 哼，天晓得我是多么需要的。哈利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跟你说过他跑了，卡尼诺不知道怎么知道了他的事情。忘掉哈利吧，我把钱已经给你了，我需要知道那个消息。 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我和乔在上上星期天开车在福切尔大街兜风，当时天已经不早了，街灯陆续地亮起来，像往常一样。这时街上汽车非常多，我们的车超过一辆棕色的小轿车，我看见开车的是个女的，她的身边还坐着一个男人，长得又黑又矮。这姑娘满头金发，我从前见过她， 她就是艾迪·马尔斯的老婆。那个男的是卡尼诺。这两个人，你只要见过一次以后，就哪个也不会忘记。就要开车在前面反着跟踪这辆车。他在这方面很是老练。卡尼诺这个看守正带着那个女人出来兜风。在里厄利特东面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条岔路拐向山丘地带。路南是一片橘园，路北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地，像是地狱的后院。紧贴着山脚有一个制造杀虫剂的化工厂，公路边上有一座修理汽车和喷漆的小铺子，是一个叫阿特赫克的人开着，那里很可能是走私车辆的转运站。车铺后面有一座木板房，房子后面就是山脚了，这里只有光秃秃的石头露出地面，再就是延伸了好几英里的一座杀虫剂工厂。这就是这个女人隐藏的地方。他们开车拐到了这条路上，就在前头也把汽车调过头来。我们看见他们的汽车拐到开往木板房的岔路上，我们在那儿等了半个小时，看着过往的车辆，没有人再从那条路出来。等到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就要偷偷地走过去看了一下，他回来说木板房里有灯光和收音机声，房前停着的就是那辆轿车。后来我们就开回来了。他的谈话停了下来，我听着汽车行驶在威尔希尔大街上时轮胎发出的沙沙声。我说从那时候起，你们也许又换了好几个地方了，可是你拿来卖钱的也只能是这个，你也就知道这么多了。你肯定认出来是他吗？只要你见过他一次，第二次绝不会弄错的。再见了警察，你该祝我走运才是。我这日子一向不好过。那还用说？我说完便穿过马路走回到我的汽车前边。那辆灰色普利茅斯开动了，加快了速度，飞快地转了个弯，向日落广场开去。汽车马达声消失了，金头发的阿格尼斯也随之而永远地销声匿迹了，至少同我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已经有三个人死于非命， Gag、 Brody 还有哈利·琼斯，而这个女人则是冒着大雨，提包里装着我的200块钱，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车逃跑了。我踩动汽车的启动器，把车开到室内，吃了一顿晚饭。我饱餐了一顿，在雨地里开40英里本是件苦差事，何况我还希望再把车开回来呢。我开车往北过了河，来到帕萨迪纳。一过帕萨迪纳，我差不多立刻就走进了一片橘林里去了。密密的雨点被车灯照着，像是一道白色的瀑布。车窗上的刮雨板简直来不及把雨点刮干净，但是透过大雨和夜幕，还是能分辨出路旁的整整齐齐的树林。一排排树影在车窗外面无休无尽地向黑暗中退去。来往车辆带着刺耳的嘶嘶声，溅起大片大片的泥水。公路一个急转弯拐进一座小镇，镇上满是低矮的房屋棚舍，铁路支线紧挨着这些小房舍穿过。树林越来越稀，往南伸展过去，道路渐渐地高起来，路上有了几分凉意。北面黑色的山丘起伏着，逐渐逼近。山丘两侧吹来一阵阵冷风，又过了一会儿，半空中隐隐约约出现两点黄色汽车灯光，中间 是一个霓虹灯招牌，写着欢迎您到里厄利特。路两旁的木板房离马路很远，露出当中一条宽阔的街道，接着出现了一片店铺，一家杂货店的雾气蒙蒙的玻璃里闪着灯光。电影院前面停着一片汽车，拐角上伫立着一栋黑洞洞的银行大楼，建筑物上有一只大钟俯瞰着人行道。一群人正站在雨里望着银行的窗户，好像在看什么演出。我把车继续往前开，空旷的原野又包围了我。命运导演了一切，开出里厄利特镇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公路有一个急转弯。大雨捉弄了我，我的汽车拐弯时离路肩太近了，车的右前胎突然嘶的一声跑了气，我还没来得及停车，右后胎很快也瘪了。我猛地把车刹住，汽车一半停在公路上，一半停在路肩上。我走下汽车，拿手电照了照，我发现两个车胎都一点气也没有了，可我只有一只备胎。我看见瘪了的前胎上扎着一颗镀锌的大平头钉，马路边上到处扔着这种大钉子，虽然已经有人把钉子从路当中扫开，可是扫得还不够远。我关上手电，站在那儿，一边闻着空气里的雨腥味，一边看着一条岔路上的黄色灯光。那灯光似乎是从一扇天窗中射出来的，这扇天窗可能是一家汽车修理店房顶上的，这家修汽车的店可能是一个叫阿特赫克的人开的。在这家汽车修理店隔壁可能还有一栋木板房。我把下巴缩在衣领里，朝那个方向走去。我马上又走回来，从驾驶操纵杆上解下行车执照，放进我的口袋里，然后弯腰趴到方向盘底下，在一个沉重的盖子后面。我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时候，这个盖子正好在我右腿下面。盖子的后面有一个秘密的小箱子，箱子里面有两支枪，一支是 Eddie Mars 的打手 Lani 的，另一支是我自己的。我拿了 Lani 的那支枪，这支枪比我那支使用的次数多得多。我把这枪枪口朝下塞进我的内衣口袋，朝岔路走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世纪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一生绝不会让